温系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欧阳振华。数码电视广播已经全面实施，你部模拟电视机已经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立即加装机顶盒或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的住户，可以在2021年7月15日或之前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打2922-9230了解一下啦，记得提埋你啲亲朋戚友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痛就应该抱紧处理。 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往，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 接受负面变得强大是 Alfred Negative 这张专辑的方向来的，而痛楚似乎是我们每个人无可避免的成长过程，要克服首先就要诚实面对。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周石汉。 原来藏着了这旧往，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 上榜暂时三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许廷铿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喺新嘅一年呢。第一次同你见系咪啊？系啦，应该系啦。咁啊，就系喺过往嘅日子啦。寻日3号、2号系啦，应该系啦。到喺礼拜五嘅时候都系啊，佩佩同大家见面。所以我咧前配音版本嘅清晨上嚟，系新嘅一年2021年咧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啊！早晨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重要。1月4日嘅清晨5点08分，农历嘅日子系11月21日，星期一啊。 作首简谱，配上首新诗，静静为你唱，自觉多嚣张，实令你心伤，求你原谅。掏出心声，在乐韵哼唱。默默奉上，望你多分析乐段每一张，寄予心肠。 愿你共享，欢笑面容上，望你尽改对我嘅印象。每次见我，你都心欢畅， 作首简谱，背上首新诗，静静为你唱。自觉多嚣张，实令你心伤，求你原谅。吐出心声，在乐韵哼唱，默默奉上。望你多分析，乐段每一张，寄予心肠。愿你共享，欢笑面容上，望你尽改对我的印象。每次见我你都心欢畅，我与你永都两心相向。处身优美歌声里，茫然进梦乡，对对相相。愿你共享欢笑面容上，望你尽改对我的印象。每次见我你都心欢畅，我与你永都两心相向。处身优美歌声里，茫然进梦。用上望你尽改对我的印象。每次见我你都心欢畅，我与你永都两心相向。处身优美歌声里，茫然进梦。 温良乐队的曲中情开始我们今天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2021年的1月4号星期一的清晨5点12分。这排的天气呢，大家都真的要一路都是知道怎样去照顾自己先。一是很冷，一是中间这些的温度。今个礼拜来讲呢，就这两天呢又说会即其实温度会高一点，但是去到礼拜尾呢又会冻了。咁都係好似考驗緊我哋嘅身體，係咪可以對抗呢啲變化萬千嘅天氣？今日咧就係東北季候風咧，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嚟清涼嘅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会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天气又寒冷啊。咁现时嘅温度17度，相对湿度76%。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岁月真系去得好快咁样系嘛？新嘅一年定立一个新嘅目标，继续向前。 爱上了。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 是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回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起？ 岁月如歌，咁啊就系冲上云霄嘅主题歌曲啦。咁啊最早期嘅咧就系 Eason 陈奕迅唱，后嚟又有呢个 Cool More 啦，都系一个好靓好型嘅一个即系技师，就系做呢个即系冲上云霄。咁所以你都顺理成章，佢又唱翻呢个主题歌曲，咁啊唔可以比对嘅。唔同人咧有唔同嘅一个唱法啦吓。咁啊提起冲上云霄，飞机师系好型。但系估唔到飞机师今日咧都要系一个即系大部分啦，都面临失业啊，或者系转行啊咁嘅样。咁人生咧就系成段漫漫长路咧，有时真系唔知嘅。你行到边度，亦都要适应嗰阵时当时嘅环境嗰、那个嘅需要啊。可能系要一段短嘅时间，一种无奈，未必达到你嘅心意，但系。在人生里面就是要经过很多个磨练，不同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要就是有一个是奋斗的心，就算环境几咁艰难，有些人都可以做到总之放下身段，放下任何东西，只要能够是活着，而家人都能够是大家是齐齐整整，可以有些温饱的生活呢，就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在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有次再次来一次江湖再战，是吗？人生都充满很多的生机的。在一个即无奈的环境之下，可能就会有一些意志消沉。但是这些艰难的日子或者美好的日子永远都是的。其实怎会是即经常是这样呢？世事是变幻万千的。所以做好准备，迎接我们大家期待的好的未来。大家回复以前的日子。在一些无奈灰暗的日子里面，大家停了飞，但是又多了人去行山，可以上到山顶高高再上去望，哇，一番风景啊。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拍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

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朝着，悄悄退去，半天色目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more，是轻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是轻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 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啊，差不多接近五点半的时间，现在温度17度啊。新闻之前同你分享这一首好听的英文歌。 Snowdrops and daffodils, butterflies and bees, sailboats and fishermen, things of the sea, wishing

雷洪德博士就有教大家咧个可以强化我哋肩膊嗰个运动啦。另外一个咧就同阿钟仔钟志光啦，咁佢就道出咗咧，其实只要我哋系心安咧、开心咧，住喺边度咧都系一样咁好嘅。咁就系因为人生有好多个选择，有啲人吓即系全个地球里边中意选择去吓东边，有啲西边吓东南西北都有，你自己选择冇乜问题，只要你住得开心快乐就得啦。今日咧就系会系钟志光咧喺呢个月份啊，一月份咧就系到佢同我哋一齐分享佢一啲嘅睇法啦，或者系其实喺中文嗰方面嘅佢读过一啲嘅诗词歌赋，都系攞出嚟同大家系分享，系喺生活上咧，我哋都会可能用得到嘅。咁啊，今朝到佢啦，就此心安处是吾家，系成首词嘅一个重点，出自何经何典咧？可能有啲朋友会知道，如果唔知嘅咧，喺六点后咧就留意收听啦。 日某宵。 是林忆莲的破晓啊，继续我哋五点半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节目啊。咁咧，上个礼拜咧就喺我嘅个人嘅专业嗰度咧，就同大家咧就系互动过、沟通过吓。咁亦都好多朋友咧支持，亦都好多嘅朋友系真系早起身啊，同埋世界各地嘅一啲唔同嘅 fans 们嘅朋友们咧，都喺佢哋嘅当地嘅时间，有啲可能系晏昼啦，有啲或者系夜晚咧，即系收听紧呢个系来自香港嘅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朝我都上载咗啦，有个图片啦，同大家 say 个 hello， 早晨啊，系第一次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同埋上次咧，我就睇过晒之后咧，就又为一位朋友啦，听众朋友就播出一首陈佳嘅《一年又一年》，亦都记得有另外一个朋友咧，就陈秀珍咧，就想我听咧金刚叔啊、肥叔叔嘅《一起去冲刺》啊。你又记得我哋嗰时咧，我喺隔篱台咧就同我哋嘅旧同事咧，就系出过一张嘅唱片，就叫《一曲几心声》，里边咧就包括咗好多，如果你哋有听开咧，都知道呢啲熟悉嘅人物啦，有冯伟棠啦、黄桂林啦，而家都同我哋做紧呢个一台嘅开心日报啦，有都已经差唔多退隐嘅旧同事卢浩荣啦，有吴慧玲啊，咁亦都有颜联武啊，仲有我啦，咁啊同埋肥叔叔咧就一齐灌录过一张唱片嘅，各自都有自己嘅合唱或者系个人独唱。咁肥叔叔嘅一起去冲刺咧，就当然佢系主声啦，然之后我哋呢班咧就系、是。就是、叫做是小朋友仔在肥叔叔面前就一起和他和声就唱这个一起去冲刺的。一会儿就是会稍后时间就会播出来的。我记得秀珍就讲过说啊请你预先通知啊这样才听得到，如果不是错过了。不过不要紧，就算错过呢你都可以节目重温的。那今天就是这个1月4号啦。天气方面呢就其实适中的天气的。17至21呢不嬲都是我喜爱嗰个温度，又唔系好冻又唔热嗬。嗱，今日咧就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早晚清凉，星期四会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早上天气寒冷。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76%。今日的温度预测是15至21，听日就是16至21，后日就15至19。这些温度大概都 OK 的，不过再跟住望落去，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咧温度就低啲啦。星期四咧最低11，星期五是8。星期六是9啊，咁星期日咧就系10嘅，真系要预备啲系唔同嘅，你觉得吓点样保暖嘅衫喺呢啲嘅温度里边出街？5:44，吕安娜《彩云曲》。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一天，只想有一天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一问，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安静， 彩云曲，林安娜以往咧都年中都翻下嚟咧就会演唱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全部都停晒啦，吓、啊、即系大家系安居于喺自己住紧嘅地方，咁但系咧有时咧冇得飞咧都唔系话唔好事嘅，冇得飞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好多嘅方法，令到自己嘅生命啊、生活啊都多姿彩。咁雷安娜会继续佢做佢中意唱歌嘅嘢啦，咁佢又中意跳下舞啊，咁样啦。佢嘅生活咧就系一样系好多姿多彩，个人乐观好开心啊。咁佢都有拍条片啊俾我睇，而家生活系点啊咁样。咁另外咧就系亦都喺我都喺呢个 Facebook 里边睇翻啲朋友啦，好多人真系中意，平时都中意去出外旅行噶啦，冇得出外旅行咧就唯去即系行下山，行山嗰个即系纪录咧，即系有啲就话原来佢十年嘅总和啦，喺呢一年里边所行嘅山，哇！上到高山望到周围嘅景咁广阔咁靓，其实咧都系有一种即系身在福中嘅感觉嘅。咁啊，寻日亦都好多人咧就系睇到吓去西高山咧一个放射云啊。咁如果你都有睇到一啲朋友即系嘅图片咧，哇，真系好靓，比较少见啊。好多人都聚集于睇嗰个，哇，喺即系日出日落都好靓。有多人咧都喺嗰处聚集，嗱，嗰个聚集咧就系应该有社交距离嘅吓。咁一齐咧系欣赏喺香港一个咁美丽嘅景色啊！早晨啊，好多朋友都系透过 Facebook 咧同我 say 个 hello， 讲早晨，身体健康，早晨。有啲咧就准备开工啦，的士司机哥哥，早晨。祝大家如意吉祥啊，好多个祝福语，多谢多谢。系啦，抬头望下天，而家应该都未光晒嘅，不过晏啲会有啦。 世界尽太灰尘， 讲蓝天白云啊。 自愁云没吸引，每每像令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尘，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和耶和 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和野好，我想心里真又真又无穷快乐。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纠缠，无作叫唤大伤感。我说纵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闷在你心坎和野哦，那是蓝天与白云，闷在了欢欣和野哦，我想心里真又真又无穷快。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记者古巨基的蓝天与白云，时间只有大概七分钟都不够到六点钟啊。 早晨大家好，我好喜欢去行山的。为什么呢？因为朝早的太阳光是特别明亮的，还有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俾到我一个好好嘅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好静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系李乐思。 清晨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 是啦，肥叔叔的这一首啦，同埋我哋一班咧，诶，嗰阵时冯伟棠啊、黄桂林我啊、颜联武啊、伍慧玲啊、卢浩荣等等咧，一齐伴奏住佢，一起去冲刺。 嘿嘿呀，豪大众心一次，艰辛困苦笑二次。嘿嘿呀，豪大众。 坚持坚持真心 笑嘻嘻，嘿嘿呀好，大众一心意，当不怕怕犯风雨，嘿嘿呀好，大众心一致，果敢勇敢不怕输，嘿嘿呀好，大众都真挚，交出信心莫怀疑。 我以学历史 几时咧啲歌咧都系要即系充满正能量嘅吓，充满生气生机。咁我哋一班咧就配伴住肥叔叔咧就完成呢首《一起去冲刺》，希望大家咧都有呢嗰种心吓，我哋有呢一种不死嘅心，努力每一日都向前冲，去冲刺。唱呢个歌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大家一班人几开心噶吓。好开心啊，欢乐的气氛继续让大家有。 呼小乐园开心地，开心到日夜笑嘻嘻，喜气扬眉欢笑面，我哋大家欢聚真有趣。我成日要听大家笑，让细蚊仔嗰度笑起，成日大笑多美妙。开心地，开心直落到脚趾尾，起上眉头多快乐，大家欢乐真有趣，嘻哈嘻哈嘻哈嘻，嘻哈嘻哈嘻哈嘻，啊哈哈，嘿嘿嘿，嘿嘿，哈哈，嘻哈嘻哈嘻哈嘻哈嘻哈嘻。 声明话，选民已经发声，国会必须履行责任，确认选举结果。国会参众两院将会在星期三召开联席会议，点算并确认在大选入面各州的选举人票结果。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等的多名参议员早前表明，将会挑战选举结果，要求成立委员会紧急调查选举舞弊指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筋的运动啊。早晨早晨，咁多位大家都清晨爽利。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哋一起来听听啦。喺呢一月份呢我哋有佢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入新嘅一年嘅星期一呢个时间咧，见到啊钟志光钟仔，早晨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啊，好不容易咧，我哋同2020讲拜拜啦， 系啊， 系迎接新嘅一年。通常咧，咁我哋惯常嗰个感觉都系送旧迎新啦，好啦，唔好嘅嘢走咗佢，好嘅嘢就嚟啦咁样吓， 人人都系咁噶啦吓，正所谓年年难过就年年过吓。咁我諗呢好多朋友新年呢都有多唔同嘅愿望啦，今日特别我哋做节目啦，好多时都会即係大家我哋愿景呢就来年更好啊，呢个当然都系我嘅愿景啊。不过今日呢我既然係打头阵啦，因为系新一年 冇错 第一次，咁我就想用四个字呢去同大家呢讲我今日要讲嘅嘢。 呢个 四字呢就 系 面对现实。 哦，都 现实就是如此嘛，钱系咪嗱，講緊現實情況咧，你知道其實香港人咧喺唔係過去一年嘅，其實過去兩年咧受到好大嘅衝擊。咁喺過程當中咧，令到好多人嘅諗法啊，或者所行所做嘅嘢咧，都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即係例如咧，一路喺香港生活緊嘅時候咧，就開始諗下，咦，係咪會去另外啲地方好啲咧？咁樣。咁其實喺我哋咁嘅年紀咧，即係人到中年咧，其實唔係第一次有咁嘅衝擊嘅。因為我記得喺97前咧。好多人都話：喂，你有冇諗住移民啊？咁樣咁好老實講，我真係冇諗過移民。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香港仲有老人家。你移咗民，咁你叫老人家點咧？係嘛？唔通真係送去老人院啊？我做唔出啊！即係當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咦，我不如係有個新天地啦，去開拓自己嘅理想。呢、這個絕對好，我覺得去外邊睇下。咁好多時候講到呢個問題咧，我又會覺得每個人。有唔同嘅考慮，咁所以咧，我哋只係面對現實啫。你嘅現實係能夠去做嘅，咁你咪做咯。唔好諗將來喎，點解唔好諗將來呢？因為我哋冇個水晶球啊。 係，但係咧，唔諗將來又唔得喎。你起碼咧，大路上咧，你自己計劃下，你預計啊，我去到我一個選擇嘅地方嘅時候，我會過一啲點樣嘅生活先。 明白。 你都有充足嘅心理準備俾自己。人各有志係啱嘅，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嘅家園。你選擇咗嘅咧，你咪去努力向你嘅方向走咯，嚇。 同意。咁因為計劃就梗係有啦。我意思講緊計劃嘅背後咧，就唔係話你去到咧漫無目的咁樣，你梗係會有啲諗法點做嘅，但係唔好去預計個結果。有人會好開心，有人覺得咧，因為如果至上一次個經驗咧，係有啲人走咗之後， 即係你講97嗰時候， 因為嗰個年代咧係好唔開心啊。因為點解唔開心呢？因為佢哋喺香港都係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去到超級富豪級，咁可能佢要賣咗自己層樓，咁啊去到外邊啦，咁原來出到去咧個發展又唔係好如意， 所以咧就好 仲有啊，見到自己買一層樓咧。本来你嗰层楼咧，你买翻嚟咧系200万 ，OK， 咁咧我卖出去嗰阵咧系800万，喂唔错咯，吓，哇！但系原来你唔买咧，而家变咗2000万，嗱，所以你话你咁样去谂咧，你一定唔开心噶。 好难讲啊，除非你嗰阵时，譬如你真系有两层楼揸手，你就卖咗一层，一层啊留住先咁。 所以就唔好谂啦，究竟咧？有一個化解係點樣呢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啦如何化解呢其實一句説話講曬，邊句説話呢其實就係出自喺蘇東坡，即係蘇轼咧，係一首詞嘅。咁佢呢首詞咧就係《定風波》就係嘅詞牌啦。咁佢《定風波》詞牌之下咧，嗰個注釋咧就係南海歸贈黃定國，是人遇良。 遇係預言嘅遇，是人遇良點解咧？ 士人咧，即系服侍佢嘅人，好简单啦。咁其实咧，就系你亦都可以作为咧，系佢一个妾侍咁睇。咁因为其实啊，黄定国咧，即系黄巩啊，咁佢亦都系苏轼嘅一个朋友啦。咁但系咧，佢亦都系因为苏轼咧系受乌台诗案咧，就系争啲死咁仔啊嘛。咁其实呢件事咧牵连好多人嘅。咁啊，黄巩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咧，系被贬去呢个宾阳一带噶。 咁其實當時咧，即係濱陽呢一邊咧就係南方啦，咁叫瘴蠻之地嘛。咁好多人都話咧，哇落到去南方咧，九死一生啊，因為個生活啊完全唔同嘅。咁、當時咧，即係黃定國啦，其實好多妾侍噶嘛，好多侍婢啊，好多侍女噶嘛。 啲男人係咁噶嘛， 一妻多妾制，一夫一妻多妾制。咁呢個大家明白噶啦。咁但係咧，佢因為被貶嘅時候咧。佢好多嘅侍女咧嘅侍婢咧都唔願意跟佢去、因為知道咧係哇此去真係都命仔都唔多長喎、咁樣。係，唯一咧就係、是、呢個侍人啊，御娘啊，咁咧就肯跟佢去。 係， 咁一路咧係沿途服侍佢。咁、其實咧佢喺呢首詞前面咧有個罪嘅。個罪咧就講乜咧？佢話黃定國歌兒若遊，歌兒咧就即係話呢個御娘啦。咁佢名咧就叫遊，咁亦都有人咧係簡稱係叫遊奴啊，奴即係奴家啦嚇。咁佢咧就係、是、性與文事，眉目娟麗，善應對。留意喎，佢講咧樣貌娟好啦嚇，咁呢個大家明啦。善應對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啦，因為。即係佢嗰個文化水平係高嘅，縱使佢唔係話去啲私塾啊點樣讀書咧，但係佢一定咧係知書識物嘅，咁所以咧佢談吐得體嘅。咁佢自己咧亦都係住喺京師嘅，咁而佢跟咗呢個王拱咧去咗南方之後咧，咁後屘王拱就回歸啦。咁啊蘇東坡咧亦都係宴請佢啊。咁喺酒席之間咧，蘇東坡就問啊遊奴一句説話啦，佢話：如問遊，廣南風土應是不好。嗱、這、呢個問題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前設咧，就係、是，咦，去到嗰啲南方地，真係個環境好差嘅喎， 係咪唔好咧？咁樣 係咪唔好啊？其實呢個唔好咧，係有啲其實反問嘅，即係預設咗係唔好嘅啦，咁樣。 係 係。但係遊奴點答佢咧？遊奴用咗八個字答佢，佢話。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啊！ 哦，即係你嗰度，你覺得好安心、好舒服個感覺咧、 啊， 就係、是、我嘅家鄉啦。我即係樂於居住嘅地方咁樣。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蘇適咧就憑嗰啲八個字咧，就即席咧就係、是、填咗首詞啦，就係、是《定風波》。 哦， 咁嗱，嗰、那個內容係點咧？我哋同大家讀一讀先啦，好 嘛、啊？好啊。 常善人間啄玉郎，天教吩咐點蘇娘。盡道清歌全好此風起雪飛嚴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月笑微笑笑時猶帶領回鄉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嗱，咁呢首詞咧，其實咧最重要咧就係最尾嘅一句説話，最尾嘅七個字，此心安處是吾鄉。咁亦即係話咧，蘇適咧將阿遊奴嘅八個字咧就化成七個字。我哋不如咧又睇睇呢首詞啊入邊咧啲嘅內容，咁先再同大家咧係講下當中嘅意趣係點樣。 好，聽下你嘅解説先啦。 咁其實咧，常善人間。啄玉郎咧，即係其實明顯咧就指呢個王拱嘅，咁、就係點蘇娘咧，就係講呢個遊奴啦，咁、當然佢哋亦都係有啲典故之出嘅，咁但係就我哋可以略過啦嚇、那個典故。咁、其實咧最重要咧，嗱跟住就話咧，呢、這個人間咧有郎才女貌啦嚇，即係好好嘅一對啦。盡道清歌全好此就講緊啊遊奴咧，哇又唱得啦嚇，善唱啦嚇，咁啊美妙嘅清音妙韻咧就喺佢呢個好此之間咧係傳出嘅。 哇，已經形容到佢嗰啲美貌啊，嗰種即係温文雅意啊，嗰啲女仔個、哇，即係。 所以你話即係用簡單嘅文字咧可以描述到咧，跟住咧佢仲犀利喎，佢話但係咧，跟住咧就風起咯，咁啊風起點咧？哇！佢呢啲歌聲咧，就能夠咧係雪飛嚴海變清涼啊！喺好熱嘅地方都好啦，咁啊好似咧啲雪飛過咁樣咧，係、變到咧係好清涼喎、 啊。哦，即係都好舒服啦、個感覺嚇。 係啊，嗱咁跟住咧，佢就話風一轉啦。萬里歸來顏月笑，咦？點解你去咗南方翻嚟？哇！走咗成萬里，點解你個容顏咧？仲好似後生咗嘅， 點解咧？ 嗱，應該咧理論上就如果你去到一個咁辛苦嘅地方、可能咧皮膚都變粗啦。但唔係喎，點解翻嚟咧？你真係好似成個後生咗咧？咁啊，當時咧跟住咧佢就問啦，咁喂，見到你嗰個笑容，仲好似帶咗啲梅花嘅香氣咁樣喎，咁係咪其實喺嶺南地方應該唔係好好啊，所以試問嶺南應不好啦、卻道呢、這個卻道咧就係御娘咧係話嘅嚇，遊奴就話嘅，此心安處是吾鄉，即係好簡單啦。 你話嗰度辛苦咩？你話嗰度唔好咩？喂，我心安喎、啊，我心寬喎、啊，嗰度已經係我鄉下啦。嗱，咁其實點解成日講緊啊鄉咧？鄉係咁重要咧？因為中國人始終有個觀念咧嚇、啊，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嗯， 嚇、啊，咁、那個鄉土情咧係好重要嘅。對於我哋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呢代啊喺香港成長咧。其實我的鄉咪香港咯， 係啊係啊， 係嘛？咁嗱，老一輩嘅老人家咧，嗰、那個鄉土情咧，從你睇到有啲年長過咗身嘅長輩咧，佢雖然喺香港係嚟咗五十年、六十年，生活咗好大段嘅時間，嗯、但係佢過咗身咧，佢都要啲子女咧將佢個遺體咧係安葬喺鄉下嘅墓地。 係啊，呢、這個我哋就見得到啦。咁啊，所以每一個人咧喺佢嘅出生地嚇，佢自己個心中裏邊，佢覺得邊一度係佢嘅故鄉，其實嗰個就係佢成長嘅地方。係 啊。 咁所以咧，到百年歸老之後，好多都係即係翻翻去內地啊，咁、 啊、 安葬咁樣。 個鄉係好緊要咯，即係嗰個鄉土情懷啊。咁喺我哋嚟講，即係我強調呢一代咧，其實。我哋嘅鄉就係香港， 香港啊、都係、啊， 即係我哋細個住過邊度啊？ 係啊，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啊？我哋細個咧住李石屋村嘅，咁、 嗯、 我有時咧當然唔經常啊，即係誒架車行過李石屋村咧，都會行翻去附近咧睇下以前住嘅地方啊。哦、以前咧我記得我哋就好近青山道住嘅，咁我一次咧就約咗朋友喺附近咧，佢又未到，咁、 嗯、 我就從青山道係 一路行， 一路行咧，一路打橫行咧，咁啊從興華街就是、直街啦，青山道打橫啦，就行到營盤街。 嗯 咁我發覺咧，我有印象剩翻落嚟嘅店鋪咧，係、嗯、四間，其他全部變曬啦。 咁會唔會有啲唏噓之感咧？ 嚇、又唔可以話好唏噓，因為你知道個世界會變啊嘛。 係 咁、啊、但係咧就話始終覺得啊，以前我喺呢間書局買嘢嘅，啊，點解而家啊各位啊原來轉咗金鋪啦？咁即係咁啦。 即係等於我一樣啫嘛，我喺中環長大，即係今日嘅蘭桂坊啊、SOHO 嘅地區咧，就係我兒時嘅地方嚟嘅。咁、 哦、 我每一次翻到去喺附近嘅時候，亦都係好似你哇，周圍望下啊，咁嗰度又起咗高樓大廈咯。啊，以前舊嗰個建築物原來拆咗啦，即係咁樣。咦，嗰間洗衣鋪又唔喺度咯，即係咁。 好多人都會咁噶，即係我讀書，我哋喺牛津道讀書咧，咁而家學校已經搬咗啦，唔喺牛津道啦。咁、原來唔單止我啊，同啲同學講起，係啊係啊，我耐唔切咧都要走翻去牛津道球場嗰個框咧望一望噶，即係呢個就係個鄉情。 啊，其實係啱嘅，即係社會一路變化，進步係必然嘅。咁我哋咪會有一啲咁樣嘅金色。即係昔日同今日係唔同，不過其實都一個好嘅， 對 於一個地方嚟講係好嘅進步嘅， 係 啱嘅。 個意義咧就係喺呢度咯，所以此心安處是吾鄉咧，即係總之咧，你個心安就得噶啦，你唔好理身處邊度。如果你個心唔得安樂啊，安就安樂啫，係嘛？咁但係其實咧，頭先我所講咧，呢、這個遊爐咧就係善應對我講過咧，即係佢應該係知之識物噶嘛。咁、你從呢、這、一個佢呢個意境咧，亦都反映到出嚟係咩咧？嗱，其實呢個意境咧。之前前人嘅文字、前人詩句有嘅，譬如好似白居易咧，佢喺初出城留別當中咧，佢有一聯咧就係話：我生本無鄉啊，心安是歸處啊。咁即係其實就係呢個意象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句詩句咧就話：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家即是鄉啦， 係嘛？ 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前人已經講低咗一樣嘢俾我哋知啦，唔好諗你喺邊度，先問你喺嗰度。嘅心安唔安先？ 咦，咁即係嗱，我睇得出咧，就鍾志光，你今日喺年頭咧第一集所講呢個咧，就係同你最初嘅時候講話啊，即係有啲人移民，咁個心境係點咧？應該就好似呢一首詞一樣啦。我去到邊度，只要你個人心安開心就得㗎啦。 事實就是如此，所以我話要面對現實。咁、當然即係話我所講咧，唔好計較嘅意思咧，就唔係話唔去有啲計劃，而係話你唔好再諗個成敗啦。因為行定咗就係咁樣啦、只要你嘅心安，你就去咯。心唔安嘅，咁你咪翻嚟咯。好簡單啫嘛，唔使諗得多，唔使四圍問人噶、 啊。 你再問多兩三個人哋，你點咧？其實你只係想人哋認同你啫嘛。 係啊，你已經決定咗呢個計劃，人哋點樣講，你都可能會係諗一啲理由去辯駁翻嘅嚇。 係咯、啊，所以意義不大。 嗯、 最緊要記住就係、是、此心安處是吾鄉。係， 如果即係假設你移民到他方嘅時候，你真係發覺唔係好適合你嘅時候。仲可以有時間有金錢嘅，你咪再選擇翻翻， 係 啦，翻翻嚟咯，係咪？好，咁啊，唔該曬鍾志光喺我哋呢個新嘅年度2021年啊第一集所講嘅呢個係有寓意嚇、我哋重新講翻今日呢個詞牌係借蘇東坡呢首詞。 一啲嘅隱喻嚇。 係啊，冇錯啊，定風波，南海歸贈黃定國，是人遇良。 嗯，好，希望大家好好計劃你未來嘅日子，慢慢係走向一個心安。开心的一个感觉， 冇错，但愿如此吓。 系啦，冇错，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好，拜拜。 心向往逢来，想身处逢来，仰望逢来所在。似被浮云掩盖，想找到逢来，偏不见逢来，遍历人间世外，费尽努力钱财，遥看。照耀，顿觉宁静舒泰，恨怨渐似开解，方知却原来不必盼逢来，已是埋藏心内。来就是舒泰，恨怨渐似开解，方知却原来不必盼逢来，已是埋藏心内，逢来就是爱， 何处觅逢来。祝福你呢一歌咧，迟啲咧又经常都听到啲农历年嘅贺年歌啦吓。今日都系新年嘅头，都系同你讲声祝福。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咧星期二咧，我哋有崔树向博士继续讲前列腺癌嘅第四集，听朝见，拜拜。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新增54,99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六日超过50,000宗，再多454人死亡，累计超过75,000人不治。首相约翰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未来几星期可能要实施比四级防控更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但是强调学校是安全地方，在允许复课的地区学童应该返学。政府推迟伦敦和周边地区小学原定在星期一圣诞假期过后的复课计划，改为网上教学。不过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小学如期开学，有教师工会要求在广泛地区停课。约翰逊又说，英国星期一开始为民众接种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共同研发的疫苗，首批疫苗有53,000剂，他们希望在3个月之后完成接种几千万剂。印度药品管理总局批准紧急使用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理莫迪形容将会成为印度抗疫工作的转捩点。两款分别是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以及由当地一间制药公司和国营研究所共同开发的疫苗。药品管理总局局长说，这两款疫苗都将会分为两剂注射，可以在摄氏2度至8度的气温下的温度下储存。印度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多确诊个案的国家，当局预计大约一星期内展开大规模接种工作，希望在6至8个月内为3亿人注射疫苗。回来本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新型肺炎疫苗供港之后，每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只会提供一款疫苗，市民可以选择到相应的中心接种。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小组成员、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表示，新型肺炎疫苗的接种率是一大挑战，但是认为现时有三重保障，希望增加市民信心，认为香港人不会做白老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由今日起将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疫情记者会改为网上进行，话是减低病毒传播风险。传媒只能够用文字信息提问题，不设语音提问。有专家不觉得目前的安排风险比以前高，亦都远比假日的商场风险低。记者协会就质疑当局是想揀问题来答，同埋扼杀记者追问权利。一阵听下佢哋点讲。 刚过去嘅长周末咧，有唔少市民啊，可能咧都会有出去郊外咧去玩下或者行下山啊咁样。咁不过有市民就话咧会留意保持社交距离，但系就未必全程戴住口罩噶。咁同时咧，本台亦都发现啦，有的士司机咧系冇按标收费。一阵会讲下详情。 深圳盐田12港人案令到香港人认识多了内地司法情况，在囚人士有如同外界隔绝，时间越长获释之后越难适应新生活。709大抓捕事件，被判监4年半的内地律师黄全章获释差不多8个月，他说仍然学习紧怎样同妻儿相处。留意稍后的透视大中华。 美国两党对于参议院控制权的争夺战，结果相信很快就会有揭晓。美国就是这个的佐治亚州会在当地时间明天举行一场关键的补选，结果足以左右大局。我们一会会在全球连线和驻美国记者分析一下有关形势。 在美国，有两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到杂货店买食物，